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向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刚才呢，这个鼠标不知道怎么弄的，所以现在我要把这个片头正式的放给大家。 1, 2, 3，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是星期二，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晚上好，我是道道。哇，好久没见了，有没有想我呢？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发现我不在？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依然迎来了一支非常非常怎么说，非常非常热辣的乐队哈。那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当然他们不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了，是第二次，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丛林热乐队，欢迎。哇耶、yeah, 这稀稀拉拉拉拉的掌声。对，为什么你们没有同意？我以为是嗨大家好，我们是丛林热。 能再来一遍吗？ 代表了我们稀稀拉拉的人气。 对，其实人气是非常旺的，再来一遍啊，刚才那咕噜掐了别播。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丛林热乐队。耶 我 的天哪，对，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啊，就让话筒全部爆掉。 OK， 那么还是老规矩，如果要是想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有几种方式。那如果想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请听好，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微信公众账号，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啦。还有一种方式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的。OK， 点赞关注分享小礼物刷起来，为了支持你们的偶像，为了和你们偶像近距离的接触，为了能够现场听到你们在其他地方都听不到的版本，你们刷刷小礼物还是非常值得的。好，那么如果你只能收听的话呢，就把你的调频调到锁定在 FM98.2 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再次隆重的介绍一下丛林热乐队哈，我们分别来自我介绍一下吧，好吧？ 好， 对，咱们是按顺序来呢，还是按照这个主唱什么的你们固有顺序呢？ 按辈分来吧。 对，那我第一个吧。我 按辈分来。 最小的 是从小到老。 那你来。 来。 啊，大家好，我是丛林热乐队主唱，我叫小峰。 好的，欢迎小峰。 大家好，我是丛林热乐队的鼓手，我叫彤彤。 嗯， 什么？ 我叫彤彤。 啊，彤彤，欢迎彤彤。嗯。 大家好，我是丛林热乐队的贝斯手，我是大毛。 大毛，欢迎。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天宇。 嗯，欢迎，好的好的。好，那么今天呢依然是给大家带来非常热辣的现场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穿的都非常的单薄，那今天北京的温度可以说是降到了这个冬天最低的一天了，但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现场绝对可以让你感受到38度的高温。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的环节。 C 位主打歌今天带来的是你们的最爱吗？ 嗯，对 对， 没错。 好，这首歌其实待会儿还有一个另外的版本要放给大家听哈，那我们先来听听这个在现场演绎的这个版本好不好？ 嗯， 好。嗯，那我们就开始啦。 好， 好的，我放个片花马上开始。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我也给你一个 C。 好嘞，我们的主打歌马上就要开始了。 就让魔鬼变成他的模样，吃掉我的心脏，这样的从此不再悲伤，就让它喝下我的希望，鲜血随便品尝，让我想起那张神秘的自画像，蒙娜丽莎的眼泪总带给我伤悲，是否我只能在回忆中看到她的美，蒙娜丽莎的眼泪是最颓废的美，是否我只能在回忆中相随看到她的美。 就是我们今天的 C 位主打歌，来自丛林热乐队现场的版本，大家是听过了。那接下来咱们是要简单的唠两句，还是把我们的 CD 版本直接放出来对比一下？ 可以聊两句， 可以聊两句， 可以聊 啊。还好我们有推上来，来吧，那我们先唠5块钱的呗。 好， 可以。 好的。 然后，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不插电的版本呢，就是也是。只有在这种场合才会有，就是一般的情况下还是我们一会儿要放的那种， 是吧？ 就是我们会要造的一种风格， 是吧？那现场演出的也是就是跟那个 CD 的版本是一样的，是吧？ 对 对，我们大多数的时候，大家印象里的丛林热都是一个在舞台上造来造去一帮莽汉子，今儿难得 猛男、 哎、您这么说也成难得今儿跟这儿能看见我们这个柔情的一面，这值了往前了。 哎呀，真的，就所以说嘛，大家的小礼物给你刷起来哈，尤其是这个粉丝们和新进来的、即将成为粉丝的人们，因为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你所看到和听到的版本可能只此一家。 对， 所以等你们到线下去听那个现场演出的时候，那就绝对是另一个景象了。但我觉得那样会更嗨， 那你会不认识了、 是吗？你们是变装了吧？ 双面人， 哦， 摇滚双面人， 是， 就是票钱花的值不是？ 对呀、啊，所以说嘛，就是在我们这儿先观看一番线上演出，然后呢，等我们到线下的时候，你就看，哎，这是哪支乐队？完全不认识。对，那你们这个最近，咦，那是弱弱的说了什么？最近有没有去演出这个什么的？ 没有， 最近都 光看球了， 光看球， 对 又看球。 那个热烈庆祝北京国安队去的总决赛。 哦， 哎，值得庆祝啊，值得庆祝，哎。 耶、虽然茫然，但是也要跟上形势，鼓个掌。对，好的，那么看来生活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其实进入到冬天，也到了这个养精蓄锐，也就是养膘的一个阶段。对于这个演出，但是好像冬天临近年尾，应该演出会变得比较多吧？现在会很忙吗？ 最近没有，因为我们最近一直没有接演出、 哦、 我们在准备明年的那个专辑。 哇， 我们在录了我们的第一张专辑， 嗯， 然后一直在也都是在忙着录音的事儿，然后就演出就先放下了。 嗯，好的。那么 那么高大上，不就是懒得排练吗？ 官方一点。 哎，总有那么就是一个组合或者说一个乐队里面，总有那么一两个是负责吐槽担当的。对，今天我们也就是挑战新歌声版的吐槽大会。我觉得你们来了，互相之间真的是有很多槽要吐吧？应该。 对，该吐的底下也都吐的差不多了。现在能看得到的，要不还是听歌吧，趁着热乎劲儿。 是。再把它捡起来再吐一遍， 好嘞。 对，吐一下冷槽。不过呢，这个吐槽我们还是先留着稍后再进行啊。我们先把这首刚刚的蒙娜丽莎，趁着它的热乎劲儿来听一下他们的原版。我觉得这首歌，因为今天从雷热也强烈要求说在现场放一遍这首歌，对吧？ 对， 嗯，就 是 想 替我们的乐迷朋友们强烈要求的、 好的好的，乐迷 显得比较有范儿。 对，这样乐迷朋友们赶紧，这个你们要的蒙娜丽莎来了。 下的眼泪，是最颓废的美，是否我只能在回忆中相随？梦的理想， 哇，听完了之后我的耳朵还健在。对，我觉得这个版本简直是完全不一样哎。对，我刚才还跟他们说，我说我应该去现场。对，我觉得我更偏爱这个版本。 谢谢啊。 对， 真的。对，但是我们的这个场地因为是受限嘛，所以这个还是不能够把这个版本完完全全的展现给大家。但是我觉得今天现场的版本也是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完全两种感觉嘛。好， 不过我们那个第二首歌 啊、 然后留的版本就是跟现场的区别不是很大， 是吧？ 对 对。 哦， 除了没有失真之外，该有的都有了。 哦，明白了。 没有失真和我们的二毛现在暂时不在了。对。 哦，我明白。 就是那个另一个吉他手二毛被闭关修炼的在家。 被什么闭关修炼？ 对， 就是因为他是失真的本源，是吗？ 我们二毛在专心考研，所以我们 我的天 哪，四个代表二毛了。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太励志了呀。就是在乐队在排练演出还有什么什么还要出专辑的同时，然后还要考研，还要这个兼顾自己的主业，是不是？现在你们就是在场的四位，或者说咱们乐队所有的成员，有几位是专职来做音乐的？ 没有 没 有没有 没有。好吧，我们分别的职业都是什么呢？都是跟音乐相关的吗？ 有，都是也不是相关的吧。 哦、 二毛是考研， 啊、哦， 那个他是烤羊肉串的， 烤羊肉串， 他是烤腰子的， 是吗？ 长得肥，你看烤腰子 啊，所以来呀、啊，老弟。 来了 ， 我这个是卖倒腾啤酒的，对 啊、哦，哎呦我的天，是都是跟这个吃。吃和串的行业都是有关系的啊。 对， 嗯，我的梦想就是开一个小摊儿，上面挂着串儿。 对， 但是 我们实际上是一条龙产业， 啊、 就是有卖烤串的、 嗯、 烤腰子的、卖酒的。 嗯、 然后这辈子是那个，如果你没钱结账，可以找他贷款。 啊，银行放贷的。 大哥，别胡诌了，行吗？别胡诌了，好不好？ 这太棒了，一条龙服务就找层林热。好的，那么这个虽然说二毛考研没有来啊，但是呢我们四个人依然可以把接下来的这个版本原原本本的呈现给大家。那第二首歌是什么歌呢？ 乱 热 乱 乱乱 乱轰轰的乱、 哦、问 乱 乱乱乱，好的， 你看这我们这歌名就已经足够乱了吧？ 是的， 对吧？一会儿还指不定有多乱呢，你看着吧。 是问是乱还是 乱？ 好的，还是英文我也不知道啊，是乱。OK， 那么就把这首歌带给大家。 学会坦然，我想要忘记那些所有关于你的不堪，我想问自己答案，心跳却太过混乱，我在乎的你已经完全不会再与我相关。学会坦然，我想要忘记那 些所有与你的不堪，我想问自己答案，心跳却太过混乱，我在乎的你已经完全不会再与我相关，我的爱再一次变成飘散的花瓣，世界那么混乱，笑那么不堪，你是变坏的喜欢，趁现在只想再一次微笑等待，就算不堪也会勇敢，再一次变成飘散的花瓣，世界那么混乱，笑那么不堪，你是变坏的喜欢，趁现在只想再一次微笑等待，就算不堪也会勇敢，我的爱再一次变成飘散的花瓣，世界那么混乱，笑那么不堪，你是变坏的喜欢，趁现在只想再一次微笑等待，就算不堪也会勇敢， 丛林热乐队， 特别的乱， 但是我觉得乱中有序，这首歌很好听哎。就是上次有我记得上次好像也唱这首歌了吧？应该 上次好像没有， 没有吗？ 对， 但是上次蒙娜丽莎是有的。 对，上次聊的时间太久了，歌都没唱完。 对，上次是错误估计了这个我们聊天的程度，所以呢，歌好像真的是没唱完。 对， 本来还以为不够的，所以这次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唱不完。对， 这次我们特意少准备了两首。我们也觉得可能是唱不完、 对，我觉得唱不完就唱不完吧，咱们就可以聊聊天嘛。 对， 因为这第二次来了都是轻车熟路，就一回生二回熟，所以想采访一下你们第二次来感觉有什么变化没？ 暖和。北京的天现在真是冷得要命，那么一进来感觉到浓浓的暖意，回家一样的暖意， 真的是回家还得是东北的汗蒸。 你不会聊天你就别说话好不好？ 他穿了两 对，我们这儿这个温度确实是很温暖哈。我觉得对于今天这个北京的天气，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太冷了。 还有不得不重复，必须要明确说明的就是道变得更漂亮。 对。 哎，这溜需要溜的毫无痕迹，你明白吗？ 对，你知道吗？我就等这句话呢。 对 我就说，哎，有什么变化吗？你看，终于出来了吧？哎呀，真心甚慰。对，其实第二次来之后呢，我就觉得，我刚才还在想，我说，哎呀，你说第一次来可能会问一些关于音乐的相关的内容啊，或者说这个关于我们的履历之类的，但是我觉得熟了之后，可能大家聊起天来就会更加的放松嘛。 对。 对，熟了之后开始问问最近胖多少斤呢？怎么减肥啊？ 最近是十斤是有了。对，就不过冬天还是多胖点，多长点肉能够御寒。 我已经胖了十斤了吧？ 没有人问你哥，没有人问你，你可以休息了。 我能走了吗？ 但是云峰，你上次来和这次来，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呀。 我胖了呀。 你胖了吗？真的吗？ 胖了呀。你胖了脸。 啊，呵呵。对，那可能是我们这开了美颜了吧？我觉得。 瘦脸了，主要是。 对，我觉得因为 都这样。 是吧，我刚才就想说，我说刚才还说呢，就是大家都是很巧的是几位，哎，今年刚刚是新婚，因为今天都说呢，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所以今天呢冒着严寒还有两位家属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对， 突然间改成了煽情节目，但是接下来我们并不请家属出场。 对，不用请家属出场，这个还有一位没来的今天生日快乐。 对， 真的吗？ 对， 那今天晚上海底捞一定要吃了。 还有一位那位生日过生日的朋友家属是在 在我们家呀。 啊，你们 当然是在我们家。 哦，哎，那你们要不要这样现场给他唱一首生日歌？ 会弹吗？ 会弹吗？ 那我们就阿卡贝拉吧。 好 好呀好呀， 祝生日快乐 哦、yeah. 来吧，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好好好 好结束了，好了，可以了、 啊、这就结束了， 对， 行了，谁家那个谁家的回家，就是你等着那个罚跪吧、 啊、 对这么潦草。 OK， 那 吉他手 嗯， 是吧？不愿意配合我，这没有办法。 你不给钱， 你配合你。 好了，这个话题过了好吗？ 好，这个话题就过了吧。就是因为呢，感情越深，可能这种形式上的表达就会越浅。就我只能这样去解释了。所以 都在酒里了。 对，所以回家之余你是怎么被罚的呢？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不深究啊。 我这跪是跪在道道的嘴上了，这是。好，我们这个话题可以过了。 对，可以过了哈、嗯。对，所以就是新婚之后，你们的感觉如何呀？ 问你呢，新婚的。 那你先说，你先。 我感觉还挺好 的，还挺好的。 我也 会有什么变化吗？也没什么变化， 就是就是这敢说吗？ 这你能问出什么来？俩家属都在门口待着呢，等听着呢。 对，这样看。 就是还是挺好。 嗯，我已经跪了，他们俩就别跪了，还得排练呢。 我今天特别感谢我爸的吉他，我爸吉他听着 是吗？ 就这吉他是我出门前跟特意给我爸借来的。 哦，爸爸也是就是做音乐的吗？ 那我爸是音乐大师，特别 哇，真的太棒了！你看你算是子承父业是吗？ 对对对。 有没有超越叔叔现在？ 那不敢， 那不敢， 肯定挨揍吧，超越。 对，叔叔现在在听是不是？ 肯定在听。 对，来叔叔，你快给一下评价，你觉得今天这个天宇表现的怎么样？ 好 好，对，快来，我们在线啊，就是在活力982，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叔叔，我等你的回答。对，请把你的真实话语来发上来，让我们大家都说就感受一下。 您要觉得有什么瑕疵就说，我们哥几个反正手里也闲着呢，帮您打了一顿，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对吧？ 不过 也就不劳您， 还会我觉得还会出现另一个问题， 嗯， 就是天宇的爸爸可能会多了。 不， 你闭嘴！你特别不会聊天，你真的。 别让我妈惯你。 走开，你走开。 对，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这个哥几个凑在一起，你们真的关系都是特别的好。我估计可能你们经常在私下里面也是属于互查的那种吧。 对， 我们这样的已经被社会遗弃了，也没人要我们，不这臭味相投就凑在一块这么待着呗， 自娱自乐了。 嗯。 我怎么觉得今天这个一下演变成了特别可怜的一个节目。对，但是呢我们请来的确实是非常专业的乐手啊。对，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OK， 那么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一个小小的隔断哈。那接下来其实这个歌曲呢是肯定不会带给大家了，因为这一分钟也不够，我们不能把好歌就这样切分开，所以呢我们还是再唠一分钟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要说一说其他的一些话题哈。 道道跟我们聊时间长了，道道都已经这个节目都已经变得有点没有， 有点随性了， 对，有点随性了。 我觉得这个挑战新歌声应该叫挑战新相声， 对， 换一下。 上次不就说了吗？上次就说你们其实平时也是挺爱看相声的， 对、 啊，而且平时你们都是隐藏的段子手， 就是 指着活着呢。我的老婆大人十分的讨厌郭德纲，为什么呢？因为每天睡觉都得听着呢，你跟他过吧。 所以现在他觉得郭德纲老师，郭老师已经取代了他的位置。 对啊， 嗯， 恨吧。 我跟你说啊，今天是他生日的话，你就先别停了，停一天吧， 对对对， 不然的话你跪得更狠。 是，好， 他今天也一定会能回得去。 我估计老婆大人可能在听哦。 也未必有空。 对，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要进一段广告了，一个小小的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挑战新歌声，不要走开。千万人中 你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回来继续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那在这个非常寒冷的冬夜，让我们用非常热情的音乐来融化你们，让我们有请丛林热乐队，欢迎你们。哦，对，终于回来了哈，真的是非常短暂的一个闪回。那接下来呢，下半段依然是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还是老方法啊，再重申一遍，如果你想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啦。还有一种方式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那各种留言啊、关注啊、小礼物啊，还有分享等等等等吧，凡是你用你喜欢的方式支持我们，支持丛林热乐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给大家带来下半场的第一首歌呢？ 好， 对， 那这首歌要唱的是 无可救药。 无可救药，这个是一个稍微慢一点的歌吧。 OK， 无可救药好像听起来还蛮甜的样子呢。来吧， 来吧。 想再逃跑，反正已经无路可逃，你让我神魂颠倒，谁让我想起会微笑，反正没有解药，在无人的街道，我感觉很渺小，在温暖的怀抱，眼泪在疯狂的飘摇，在这雨天黄昏来之前，灯光熄灭那一瞬间，天下起了雪，才真的发现，消失的一切已经消失不见，等待一天慌乱的世界宣布塌陷的那一瞬间，心照不宣，想你的直觉是最冷的夏天。 那一瞬间，天下起了雪，像真的发现，消失的一切已经消失不见，等待一天，慌乱的时间，全部塌陷的那一瞬间，心跳不眠，想你的直觉是最冷的夏天。 这首歌无可救药，哎，我觉得这首我个人就是刚才其实每一首都很好听，但是我最喜欢这一首，哎， 是吧？ 嗯，真的，是的，对，这首歌 为什么我会那么骄傲呢？ 啊， 为什么我会那么骄傲呢？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我撺掇他们弄首慢点的嘛。 啊，原来这首歌是你写的吗？ 不是，大家一起 啊，大家一起写的， 完成的，对。 啊，但是你说这个大家都是，哎，咱们的歌好像快的居多，然后说那就是来一首慢的吧， 是吧？因为打鼓的累嘛，老是那么快，他们不觉得什么，我是累啊，所以我必须让他们弄首慢点的嘛，给他们喘口气儿，给他 体力输出，真的是有点架不住了。 那倒不能那么说，其实也得扛， 是吧？对，哦。 平常没文化， 这个你得跟道道聊聊，然后道道就发表一下他的看法。 来来来，对，大马老师的这个话筒是不是没开？ 啊，是吗？ 啊，好像是呢。我这个还是听，没事，你的输出可以靠喊，我还是可以听见的。 现在是关了吧？ 哦，没。啊，好，这个先弄一下话筒啊，刚才这个有比较大的噪音。可以让他们稍事调整一下，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来聊天啦。 OK， Hello， 对，现在可以说话了吗？ 测试一下你。 对，好，没关系。 都带着职业病上来了，你看出来了吧？ 对，没关系啊，这个听不见的，大家听不见的可以由像小峰来代说，代为传达。 对，我来表达一下吧。其实刚才他那个呢，就是只有在坐在这儿才会那么喊 check one two check one two， 平时都是喂喂喂， 包括试音的时候，可能轮到吉他一大段 solo， 轮到鼓一顿打，轮到鼓上测试完了，到贝斯的时候。好了，没事了。 对 对， 就是一到贝斯的时候，可能测的是最短的一个。 可以不用试， 嗯，啊，都不用试是吗？ 对， 贝斯 我就这样被忽略了吗？我怎么了我？ 不是，平时在台上一般都是那个鼓手，你要的哪边监听要大点 啊， 那个吉他可以吗？好，大一点。主唱的声音大一点，贝斯那不用，瞄了吧？可以不用， 可以没？ 为什么？哎，我其实我很不理解，为什么贝斯是这样，就是完全可以忽略的一个不用试的？ 因为一般贝斯颜值比较高。 啊，不， 这个我听见了这句话啊， 靠这个来贬低贝斯 啊。对，他们说了，有这个贝斯呢一般是颜值比较高的存在，所以呢他们要么就把贝斯放到后面这个光的阴影部分当中，不会完全把它露出来，然后要么就是把它象征性的忽略掉，就是怕它抢风头，是这个意思吧？ 你挣扎半天，连你的话筒都不给你脸， 我 是你有什么办法？ 我是不是可以说话了？已经 我们就不去，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我的麦终于好了，让他们一直在说我，而我无力反击。 嗯， 好，下半场轮到我了，一会儿哈。 对，好，下半场这个贝斯手的反击来了。我们想起了， 对，可以，我们可以开始唱歌了，是吧？是吧？ 对，这个想起了被贝斯手支配的恐惧。OK， 那么刚才还是说到《无可救药》这首歌，这首歌也是为数不多的，我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忧伤的慢歌，哎。对，当时这个写的时候有什么故事发生，或者说想要表达一些什么样的细腻的情感吗？ 谁写的？ 谁写的？不是说一起写的吗？ 就是这个歌，其实就是因为《无可救药》嘛。 就我们四个，就是反正 五个 加五个，对， 二毛没来你就不理人家了。 照片呢？ 买上 黑白的。 对，然后就是我们五个，就是已经这个状态了，就是已经没药可治了。 我们状态挺好的，是你没药可治。 不， 好吧， 你状态最差。 不要拉着我们。 你们都特别享受这个状态，是不是？ 对， 嗯。 所以然后就先想了一个名吧，应该是无可救药嘛，然后就慢慢一点点往下写的。 我们俩刚入队的时候来写的这首歌吧，是吧？那时候的确是。这个状态还不有点不太好， 是吧？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其实真的是挺舒缓的，就是能够让人沉静下来。虽然说你们整体来说现在是很幽默，然后也很开朗，但总有这种稍微忧伤一点，或者说可能稍微有点累的时候。对，那每个人都有累的时候。我在想，你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会让你觉得很疲惫，想要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 即便疲惫，我们大概都是30左右的大老爷们儿，对吧？即便有疲惫，我们也不可能真的用语言去说出来跟谁倾诉，所以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宣泄口吧。然后好多其实80后的好多人已经面临到一些什么中年危机之类的，就是不能听到一些软话，不能软下来，一定要生扛着生撑着。对，所以 我懂了， 需要这样一个宣泄口吧。 看来你果然是有生活的人。 对，他是有故事。 我露怯了，我不能这样，我保持我那个状态。 这即便是 我们都不说话这个问题， 那这真的是扎心了，老铁。 这个是一个老爷们儿的成长必经之路， 所以他长得最老。 哎，你 别人说我们没有这个烦恼 是吧？ 对，注意，对，屏幕上他，对吧？ 是，我觉得其他三个人真的是明显啊，我这个问题跟我没有关系，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呀，我还很年轻呀。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给大家带来歌曲吧，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好像刚刚好呢。下一首歌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呢？ 哪个？ 先 挑战还是先那个？ 先挑战都可以啊。 先挑战吧。 挑战，对。 要轻松。 这个节点挑战一下，是挑战的事 儿。这个节点，对，我觉得可以来一个小高潮啊，挑战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等你来挑战呢，他们选择了一首，真的是几乎每个人去 KTV 都点过吧这首歌。然后唱的好不好，就是每一个人 KTV 唱的好不好，我们不知道啊。但是现场，我觉得一定会非常好的。那这首歌是什么歌呢？我们马上一个片花之后就揭晓啦。 知识的人工加智能数据分析，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榜单。独立音乐人，网络红人的新媒体阵地，982人气挑战榜。改编翻唱告，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到底我该如何表达，他会接受我吗？ 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禁。谁赐予我这一生无助的能力，深夜不能阻挡你想离开的心。 因为爱所以爱，感情经不起安排，愉快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 不是 啊，好。 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永远逮不着。 还真是啊，我刚才还算呢，我说这一共是几首歌，应该就是至少我觉得 六首歌 真的是六首歌， 真是有七首歌，只不过最后的成都是没有唱的、 对，哎，为什么没有唱呢？ 就开头的那个前奏是一首、然后后边尾奏又用了一个标准， 那应该是七首了吧。 对，其实想要放更多在里边的、但是因为担心 记不住词， 我们的废话太多时间不够。 哎，其实够的，我特别想接着往下听。 那你等下回呗。 哎呀，还 没买下半场票 还得开春啊。 还得买票是不是？真是的，没有上套呢。 对，你得给我们时间准备是不是？ 是的。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特别，因为我本来想，我说那个这个就是那叫什么，就像古巨基的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串烧对吧？ 对，串烧他那应该是2005、对，然后咱们是2018了。 对，还有赵英俊的曾经也有过那样的， 对，赵英俊也有一个，但是我觉得咱们这个版本是更加柔情，然后更加的 赵英俊那 种。 对、哎不是，我不应该把话题往这引对吧？ 是你们，你难道跟赵英俊也有什么渊源吗？ 赵英俊坐着呢吗？抬头。 哎，还真是。 我给大家讲一下吧。 不是雪村 怎么的了？ 一开始留着胡子，他们说我像是这个雪村 光头强。 后来对，然后把 光头强， 然后把头发撩起来别过去了吧？他们说我像光头强。然后后来又说我像赵英俊。我这 KTV 里我就不能点这种歌，不能点他们歌，你知道吗？他们一看到我在唱这首歌就集体高潮。 好吧，但是赵英俊其实他的头发真的是自来卷儿。所以他都是那样的蓬起来的，但是你是把头发扎上，没关系，这还是能分出来的。 对，光头强了吗？就 对，光头强嘛。那光头强也是很可爱的呀。对，你看他天天 熊大。 那谁是熊？噔噔啊，熊大。 不要误导孩子们。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光头强不是那。 我就说给带跑偏了吧。 是的，我觉得熊出没还是很好看的，你知道吗？我当时没事的时候，我都看那个熊出没的大电影。 是吧？ 对，还是很有这个教育意义的嘛，要教大家小朋友要爱护森林，保护环境，是不是？不要乱砍滥伐。 这满屋子我能认同你的也只有我了。 好， 优秀， 优秀， 你怎么这么秀？那么刚才这首歌虽然说没有命名，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哦。对，粉丝们如果想听的话，我待会儿会把它截下来的，然后放到网上传播一下。对，最好放到抖音上。 过段时间我们就收到了律师函，得告。 不，一句应该不算的，这我们也是二次创作嘛，是不是？OK， 那么这是我们的挑战环节，挑战完了之后呢，真的非常有新意哦，大家是不是没听够？下次买票吧，跟我一样。那接下来还有自己的歌要带给大家。那下面这首歌要带来的是 米开朗基罗 。好的， 来吧， 来吧。 爱与恨谁会在乎，米开朗基罗忍耐着孤独，对抗着世界只为了让自己麻木，米开朗基罗嘲笑着痛苦，就算付出不被在乎，从不认输。对抗着世界只为了让自己麻木，米开朗基罗嘲笑着痛苦，就算付出不被在乎，从不认输。 米开朗基罗这首歌，上次也是我记得把这首歌带到了现场哈。是的，这首歌听起来特别文艺嘛，米开朗基罗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对， 特别 的文艺，特别的文艺，说你们呢？ 特别的文艺，难道不是吗？这文艺在我这儿是挺，我觉得 是不好意思，但是我们 确实， 您看我们那模样跟文艺， 但是他们没，他们这几个人没 有 文化， 我觉得 说的是文艺，不是文化，你是你更没有文化了。 不，大家都是非常文艺的文化人儿，对，好了，文化人也不好吧，这个话我也接不下去了哈，还是抓紧时间来说一说我们丛林热乐队，因为马上就要出新专辑了嘛，就今天带来的这些歌曲会在新专辑当中出现吗？ 都有，不过应该都是现场的版本，就不会像今天这么不插电的。 对，是现场的版本。 对，今天这个属于是特别版本，很少，可能有很少的机会能听得到。 明白。 对，真的 是少有机会，是没有机会。我们只演过两次，都是在 挑战新歌声。对，挑战新歌声，那真的是还拿到了两次这样独家的版本。所以说呢，我决定把这个都就剪辑出来，留存好，等有一天你们的专辑真的大卖的时候，他们都抢不着这个版，然后我就开始哈哈大批量的复制。对，版权可以归我吗？ 我觉得道道你可能也会收到律师函的。 你们发给我的，我懂。好了，那么这个不管怎么说啊，这个专辑还是十分值得期待的。那专辑是除了今天带来的这些歌曲，还有其他的歌收录是吧？ 还会有，大概 Never 今天没有， 对， 八首歌吧。 对，还有 什么来着？ 还有今天 你问谁呢？ 今天还有 Doing 这首歌还没有唱。 对 。 然后还有什么歌来着？ 还有什么歌？ 你要 到底 编不出来，你 有 编不了好了。 不是，我一定要想出来。 是好吧？就是我们非常期待这张专辑的问世啊。那这张专辑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发呢？ 看吧， 非常好。 反正 那 这个取决 二十年应该， 对，二十年差不多 了。你说的太早了。 那如果要是大家想去密切关注你们的行踪，请问在哪儿能抓到你们呢？ 山里。 山里没信号，有没有能够就是连上 WiFi 能上网通过网络能找到你们的？ 正经的就是可以在微博上喊豆瓣， 对。 然后一会儿我们会把如果可以的话，哎，不对，现在不行了，今天也带人来了。 口播了。 微信的二维码就不能带上去了。 对。 微信就不用了，你可以出示那个付款码。 我们的微博，丛林热乐队，然后我们的豆瓣， 都可以。 对。 好，大家都去找一找。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天安门门口喊就行。 这个就我们就不能这么去干了啊，我们就直接在微博上喊一下就可以了。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那要不要把这首 Doing 带给大家？ 好， 对， 终于到我露脸的时候了。 是吗？我的天哪， 我这么会聊天，我早就应该是个主唱了。呵呵呵。 但是我估计你可能唱不完整了这首歌，因为时间不够。 没关系，我 我们就以此来作为结束语吧。 好啊好啊，那我提前把结束语说了吧。 好的。 对，谢谢丛林热乐队。 好，请记住我们丛林热。 对，记住他们啊。那感谢大家收看挑战新歌声，接下来是火力 Music， 最后一首歌来自丛林热的 Doing， 可以开始了。 熟悉的地方，骗过自己，要自己相信你故意残忍的决定，用沉默不去想，试着用忙碌去代替，或是故意或是有意寻找新的问题。 Keep reading， Keep reading， Keep reading， Keep reading， 不经意的场景瓦解我的努力。Keep writing, keep writing, keep writing, keep writing, 不经意的想起，化解所有努力。原谅我从来戒不掉你给我的 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